请翻到课本的22页的倒数第七行。诸法虽有真实自性，然是离言甚至所行甚至境界，非是寻思之所能及，是故此中作如是说。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到后面的时候，因为要让大家回去可以有一些比较思考的东西，所以就讲得比较快。那我回去呢，有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就是反映就是说，可能讲得太快了一点。那么第二个调查呢，是说，那我是问说最后那一段有没有讲清楚？可是可能同学们误会了，就跟我说前面讲说这个科判解释科判那一段讲得很清楚，那我就没有得到这个答案，说前面是不是讲得够清楚？那么今天呢，那就慢慢讲，这个地方刚好又比较理论化，所以呢，我们就慢慢讲。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讲，那你听，那你跟着我的思路走，那么你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课文在讲些什么。那么回去了以后呢，你如果自己在复习的话呢，可能有时候又会觉得好像不太了解，因为上课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呢，会有一种力量，就是我们互相摄受的力量，所以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如果能够来上课呢，还是来上课比较好啊。那么听这个录音带就比较效果就会比较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回去以后呢，尽快的复习，不要隔几天，隔几天那个时间过了，可能就记忆比较不清楚了，所以呢，尽快的复习。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一群居士请我吃午饭，共午斋。那么在午斋吃完了以后呢，他们就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从美国回来，就问了很多问题。那我也答复了问题。那结果回去了以后呢，过了大概2、3个小时吧，我刚好有事要找那个居士，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就他们呢在外面逛街。那我那天下午白讲了。你一逛街，那个头脑一乱，你那个听的东西白听了。所以呢，这种饭呢，不如不吃。你也浪费我时间，也浪费你时间。这种应酬的饭，不如不吃。所以，如果跟法师有机会听法的话，尽快的回去把它温习一下。重新思维过，对你比较会有帮助。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离言自性。那么这个离言自性呢，分三科，第一科是离尘。那么离尘呢，也分成三科。那么第一科真，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呢，现在是讲第二颗是，解释离言自性的道理。那么这个是呢，也分成两颗，第一颗是显字，从这个佛法正确的道理来解说离言自性。那么第二颗是斥他，就是破斥外道跟他中的邪见。那现在是讲显字这一颗。那么显智这一科呢，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相非有性， 什么是相非有性呢？就是解说诸法的言说相啊，它没有真实的自性。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在讲解这一课。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解了寻四心所，讲解了寻四心所。那么现在呢，就要讲解呢，诸法真实自性。诸法虽有真实自性，这个诸法呢，就是指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有为法就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什么呢？它就是依止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缘，那么配合了增上缘、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而现行的法，所以又称为依他起性啊，或者依他起法、依他起相都可以。那因为它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呢，所以它有自己的体性。好，所以我们说它有真实自性。那么它是由因跟缘合合而生起啊，所以呢，它是无常法，它是假有法，它是无常的，它是假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假有法呢，为什么又要说它有真实自性呢？那么答案是这样子，说它有真实自性，说依他起有真实自性是将依他起的有为法跟片计所执法来比较。这个片计所执这个相呢，是我们心在明句文上面分别而升起的一个意象，就是前面讲的相非有性。那么这个意象呢，它不是由种子亲自而升起的，那这个意象是由能片计的心与所片计的明句文身由这两个依他起法所升起。那么这个能片计去片计这个所片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升起了这个意象，也就是片计所执性所以说它没有自体性它主要是以明句文身为它的体性依着明句文身而升起的，所以呢它没有自体性。那么依他起呢，是依阿赖耶识中的自种子而升起的所以呢它是有体性的。所以这两者比较呢，那么依他起的有为法的体性片计所执呢是没有体性的，所以说依他起有真实自性是这样解说的。那么无为法呢，是依他起法的这个有为法的法性，我们又称它为圆成实性。那么这个无为法呢，它是常恒住不变异的所以呢说它有真实自性。那么依他起呢是无常法无为法是常法，所以说无为法有真实自性。但是呢这个无为法呢，它虽然是常恒住不变异，但是它没有主宰性所以这个无为法呢，它不是我们所执着的那个我它不是。那么我们执着的这个我呢，是属于片计所执性所以片计所执性。然是离言甚至所行甚至境界我们前面讲解入法无我的离诸分别的那一科呢论文中说，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那么这个能深入法无我智的法无我智呢，就是离言甚至。那么圣人的离言甚至呢，他的所行境界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论文就是我们课本的13页，他有说唯取其事，唯取真如。那么这个唯取其事呢，就是指这个甚至的所行境界是依他起的有为法叫做唯取其事。那么唯取真如呢就是指圆成实性的无为法那么能圆取的有为法的甚至呢，是属于无漏厚德智那么能圆取无为法的甚至呢是属于无漏的 根本智，啊，也称为无漏无分别智。非是寻是之所能及。那么我们凡夫的心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啊，那么这里说的心呢，主要是指第六意识。啊，那凡夫的心的所缘境呢，就是论文说的啊，一切法假立自相。凡夫的心不能圆虑诸法的真实自性。啊，我们凡夫的心呢，只能依止想心所，啊，在诸法的影像上面安立假名。然后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的寻视心所呢，才能够在假名上面啊做种种的嫉妒分别。那么这些呢所行的境界呢，都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啊，我们前面论文说法无我智，啊，说他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啊，这个不作是念呢，就是说没有寻视心所的分别，啊，而是直接缘取诸法的真实体相，啊，所以说但行于意。啊，那由这个道理呢，我们就说这里说的是非是寻视之所能及，啊，这是我们凡夫跟圣人不一样的。虽然这么说，但是并不是说圣人的智慧呢不能够做寻视分别，圣人也是能做寻视分别的。那么就是佛菩萨要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那么他也会用寻视心所，啊，来思维法义，然后跟众生说。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佛菩萨心中清楚的知道，啊，这些都是假名，没有自相的。而他这个清楚的知道呢，是直觉性的智慧，啊，不是说他还要想一想，像我们想一想说，哦，我刚刚讲的是假名，嗯，不是这样子，嗯，他不必想的，啊，那我们凡夫呢，因为有无明心所，啊，所以我们要由寻视心所来骗计，啊，骗计这些所缘境而生执着。那我们这种执着呢，也是直觉性的执着，啊，不必想说，哦，我刚刚执着了，啊，你就是执着。是故此中作如是说，啊，这个是故此中的此呢，就是指论文，啊，所以论文中是这样说：当知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啊，如是诸法非有自性，如言所说，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啊，这个是解说离言法性，从佛法自宗方面来解说。那么前一颗是相非有性，啊，说明我们安立，啊，假名全表诸法的言说相，它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而且呢，这是凡夫虚妄分别心所缘念的境界。啊，那么现在是第二颗圣意有性，啊，这个圣意呢，是指圣人的殊胜的智慧所缘虑的境界。啊，那么这个缘虑的境界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这个诸法真实自性呢，它是有的。啊，那么这一颗又分成三颗，啊，先标再争后世。那么这一段文刚刚念的这一段论文呢，是第一颗标。啊，标是什么意思呢？它标示了圣意有性的要点。如是诸法非有自性，如言所说，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好，我们以批评记来解释。未彼诸法非如言说有其自性。好，这一句话呢是解说论文，如是诸法非有自性，如言所说。圣人的智慧原念的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好，但是圣人呢，他当然也了解凡夫虚妄分别心所原念的诸法假说自性，啊，只是言说相，啊，那么这个言说相呢，并没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啊，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是兰花，说 这是兰花，这只是一句话，那你心里想，你听进去，你心里想这句话，它还是一句话。啊，那么这句话并不是兰花的本体，啊，不是放在那边的那盆兰花的本体， 但是凡夫心中呢，就依着兰花这个名来记这个意，就仿佛觉得说，哦，就是指兰花的那个本体。好，那么这个就是骗机所执心。好，意非假说所依，一切都无，即依彼想，皆无所有。好，这个是解说论文的意非一切都无所有。好，如果我们说一切法都无所有，那就是恶取空。好，那么恶取空是错解佛说的空义的意思。好，认为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前面凡夫呢，依着的名字遍计所执，诸法的字体没有，这个是正确的啊，就是说言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那么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呢，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凡夫心是这样啊，我们只有，然后你跟他说只有是错误的，那他就从这一边跳到另外一边，既然只有是错误的，那就是没有嘛。那既然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就跳到这一边来。那你要跟他讲，啊，执着一切都没有，这也是错误的，啊，就要调整他的心。亦非假说所依，一切都无。啊，你说言说自性是没有的，那你跟我说，啊，有些东西是有的，那么什么是有的呢？亦非假说所依，一切都无。这个所依呢，就是指第一个色受想行识等依他因缘和合所生起的有为法啊，即涅槃的原成实性的无为法啊，这个就是所依。那么要先有这种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存在，然后再依止这些有为法跟无为法来安立名字，全表这些法。而这些名字呢，即所全表的意义呢，并不是法的字体，所以称它为假说，好，也可以说为假名。那么由此知道呢，这些假说所依的一切有为法及无为法，它是有的，好，所以说亦非假说所依，一切都无，这个是从所知事的方面说明圣意有性，即依彼想，皆无所有。这个是从能知心方面说明有。能知心呢，就是指一切的心跟心所法啊。那么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呢，要靠想心所啊。那么依止假名呢，做种种的思维筹量观察，要靠思心所及慧心所，那么也就是寻思心所啊。那么想心所跟思心所呢，都是片行心所啊，当他们现行的时候呢，同时现行的片行心所呢，还有作意心所、触心所，还有受心所，还有与它相应的心王啊，事的升起。那么这些心王跟片行心所升起的时候呢，还有跟相它相应的心所法升起啊，比如善的心所法或者恶的心所法啊，无记的心所法，这些心所法也会升起。那么这些心王跟心所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即依彼想，皆无所有，把前面那个亦非假说所依，一切都无，那个亦非呢也搬到这边啊，亦非依彼想的呢，皆无所有啊，所以这个想心所啊，这一切心所法呢都是有的。理如前世那么这个道理呢，在我们前面讲解智行门中啊，庆所显的解释啊，无二所显的那一段文呢，就解释过一次了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在2012年6月19号的那一次课程呢，就有讲解过了。只是那一段文呢，是先说有执啊，就是执着相非有性是有的，然后呢再说非有执啊，就是执着圣意有性它是没有的啊，然后呢再以俱非来否定二执啊，就是说这两种执着都是错的啊， 那否定了二字以后呢，真实意象就显现了。那么这里呢，这里的解释呢，是直接的说明什么是相非有性，啊，还有什么是圣意有性，啊，然后呢，在解说圣意有性中呢，说明要离二执，啊，才能显现真实意象，所以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解说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说理如前世，啊，就说你要详细的道理呢，可以到那边去看。好，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无所有，云何而有？啊，这是圣意有性的第二颗真提问。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啊，这个是叠前文。什么叫叠前文呢？就是重复前面的文。啊，表示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哦，对不起，如是非有的相非有性。即亦非一切都无所有的圣意有性的道理呢，都已经了解了，啊，云何而有？但是怎么样才能亲自了知圣意有性呢？好，提出这一个问题。好，再看论文，啊，为离增益实无妄执，即离损减实有妄执，如是而有，即是诸法圣意自性。当知为是无分别智所行境界。这个是圣意有性的第三颗是，啊，回答提问。为离增益实无妄执，即离损减实有妄执，如是而有。我们依照批寻记来解说这一段文。如言自性，实非有故，但由妄执增益为有。啊，这个是解释论文的增益实无妄执，啊，简称为增益执。啊，增益实无妄执的实无呢，是说这一法它本身是没有的，啊，叫做实无。那么增益呢，是说没有的却认为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有的是增加上去的，所以说它是增益。那么妄执，妄执的执呢，就是对某一个观念特别的坚持，啊，坚持这个观念叫做执，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就形成了妄执。啊，所以如果这一法它本身并不存在，啊，它不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但是呢却被错误的认为是有的，而且呢对于这个错误的观念呢非常的坚持，称为增益实无妄执。如言自信，实非有故。好，我们安立名字，全表诸法，啊，然后形成了内心的思维，啊，并且呢表达成语言文字，啊，这个叫做如言自信，啊，又称假说自信。那么它实在并非是诸法真实的自信，但由妄执增益而有。但是无始以来呢，因为我们有无明的障碍，啊，就形成了妄执，认为假说自性，啊，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啊，这种错误呢的认知呢，是由于妄执而增加上去的，啊，所以是增益而有。假说所依，实非无故，但由妄执损减为无。啊，这是解说论文损减实有妄执，啊，简称损减执。啊，实有是说法的字体是真实存在的，啊，它是有的。那么损减，啊，就是说对于存在的法却认为它没有，啊，认为它没有存在，所以是损减。那么坚持这种错误的观念呢，称为损减实有妄执。假说所依，实非无故，啊，安立了种种的假名言说，他所依止的一切有为及无为的所知法，啊，以及能知心的心心所法，它是存在的，是有的，他们并非没有真实的体性，但由妄执损减为无。啊，但是由于妄执呢，啊，有体性的法却认为没有真实的体性，啊，这个就是损减执了。如是二执 正圣智矣，方得远离。这个是解说论文的离增益实无妄执，即离损减实有妄执的离的意思。好，如是二执啊，第一个就是没有自信而执着有自信的增益实无妄执啊，即第二个实有自信而执着没有自信的损减实有妄执啊，这是两种执着，如是二执。正圣智矣啊，凡夫对于一切法的认知由于无明啊，从根本上有着这两种妄执，必须从闻法思维修行来改变自己的思想啊，直到亲自证入诸法实相啊，得到了圣人无漏的智慧啊，这个时候呢才真正开始远离了这两种妄执啊，所以说方得远离。远离此故，能会所证，意显非无，故说明有。这个是解说论文如是而有啊，远离此故，这个此呢就是指增益执跟损减执啊。那么要远离凡夫的这两种妄执呢，能会所证啊，会就是契合的意思，要远离这两种妄执，那么圣人的智慧呢才能升起啊，圣人的智慧呢才能契合所证的真实自信，叫做能会所证。意显非无，故说明有。但是圣人的智慧，我们讲它是离言的啊，它是离言智慧，所以在圣人的智慧里头没有所谓的有无这些名言啊。但是为了让我们凡夫知道圣智所缘的境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呢又安立了假名说为有。好，这个是批评记的解说。即是诸法圣意自信，当知为是无分别智所行境界。好，这个远离增益与损减二执好，所显示出的境界就是圣人殊胜智慧所缘念的诸法真实自信好，也就是圣意有性。但是这种境界呢不是凡夫虚妄分别心所能够知道的，唯有证入圣位的佛菩萨的根本无分别智与厚德无分别智，能行于这种所行的真实境界。那么我们凡夫菩萨的能隐无漏智呢，也不能够圆念这个圣意自性，所以凡夫的智慧是不能圆念这个圣意自性的。所以我们智慧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看不到依他起，我们也看不到缘成实，我们的智慧一天到晚就在偏离所执上面活动啊，这个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不如理思维的话，你的心就天天在偏记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OK， 因为你圆不到什么真实境界。那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如理思维。那经过如理思维的修行以后，证入圣智以后，才能见到真正的境界啊，才有真实自信。那么依照顿轮记啊，慧景法师解说显自中真意这一科呢，它的大意呢大概这样子，我稍微把它再讲一下，你们听一下啊。诸佛菩萨呢有法无我智啊，那么这种圣智呢能够圆取诸法的离言自性啊。那么例如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呢，它圆取的是真如啊，也就是圆成实性。厚德无分别智呢啊，缘取依他起的缘生法。所以呢佛菩萨他知道诸法离言的真实自性是有的，而且呢假说自性呢是没有的，它并非是诸法的真实自性，这佛菩萨是知道的。那么凡夫呢没有法无我智，凡夫有的叫做随言说智。我们的意识呢就只能依着能权的名句闻声来分别所权的意， 我们就只有这种本事，所以呢，不能得知诸法离缘的真实自性。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佛菩萨为了这些凡夫有情，就为他们解说佛法正义。那这些凡夫有情学习了以后呢，能够从法义中比度推量，而能知诸法有离缘的真实自性。所以这边就是建立了什么离缘自性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凡夫，我们现前一念心缘虑所缘境升起了言说，啊，由于无明的关系呢，虚妄分别升起执着。那么对于依他起性的世俗地及缘成实性的真谛呢，都升起了迷惑。所以当依世俗地而安立假名升起言说，那么我们凡夫的心呢，便随着言说升起执着，妄执世俗的假说自性呢，就是世俗地的真实自性。那当然世俗的假说自性并不是世俗地的真实体性，但是呢，并不是没有离缘的世俗地的真实自心，离缘的有为法是有的。那同样的，依照这个真谛呢，佛菩萨依照真谛来安立假名，我们也依照真谛安立假名来升起言说。如果起执的话，我们的心便随言起执了，妄执真谛假说自性，就是真谛的什么真实自性。讲涅槃，你就执着这个涅槃，那个意义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那当然真谛的假说自性并不是真谛的真实自性，但是呢，也并说并非没有离缘的真谛的真实自性，所以离缘的缘成实性是有的。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破除增益妄执。那破除了增益妄执的时候呢，不要又堕入了损减妄执，要无而知无，有而知有。我们一开始学真实义品就讲这个，要无而知无，有而知有。那如果没有离缘的依他起性及缘成实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安立假名来全表他们。那如果没有安立假名的话呢，也就没有假名了。那没有假名，我们就不会依名记义升起遍计所知相。那现在既然有遍计所知的言说相，那就证明呢，应该有离缘的依他起性及缘成实性，这就是离缘自性。那么这就是慧景法师解说显自中正义的这一段的大意，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论文：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如是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前面是解释如何从道理上建立有离缘法性的第一颗显自，从佛法自宗的道理说明有离缘自性，这个我们已经解说完毕了。现在是第二颗斥他，这个破斥外道或其他宗派的错误的见解。它又分成斥四相违及斥二师坏这两颗。第一颗呢是斥四相违，以四种方法来破斥假名与法体错误的见解。又分成四颗，第一颗是多体相违失，第二颗是杂体相违失，第三颗是无体相违失，第四颗是称体相违失。那么第一颗多体相违失是解说在同一法体上可以安立众多的假名。那么如果随顺假名而有体性呢，就会产生众多的法体，这个与事实相违背，所以说是他说它是错误的。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我们依批寻下面批寻记呢来解释这一句话。鬼持于心想所取向，是名为法。鬼就是说法的相貌是规范在特定的范围之内。那么当我们的心一接触的时候呢，就会升起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见解叫做鬼。持呢是说这个法能保持自相，不会随着我们心的认识而改变自相。 好，这个兰花在那边，你认识错了，你说这是菊花，它还是兰花，它不会变成菊花。啊，所以它能持自相。所以当我们的心跟法接触的时候呢，法的相貌就显现在心中了，而能够保持自相，啊，称为鬼持于心。然后是想所取相，啊，由想心所呢，安立种种名字来取着法的相貌，啊，这个就是法。那么这样说呢，就是第六意识的活动，啊，境界现前，限量可得，是名为事，啊，境界现前就是说所缘的境界显现在能源的心中，叫境界现前。限量可得，啊，心直接缘境呢，啊，这应该是属于前五识，啊，这限量的境界。是名为事，啊，这个就是诸事的事，啊，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那么也可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法呢，就是指法体，事是指事相，啊，只是一个法，啊，因为这只是个兰花。那么讲到法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兰花的字体，啊，叫做法。那么这兰花的相貌叫事相，也可以这样说。此法即是为所依因，能起众多言说差别，随自要欲而失摄故。是名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此法即是为所依因，就是由前五识跟前五识同源的意识呢，在显见名言所显现的影像呢，是法语是为依止因。那么有了这个依止因呢，就能圆明取尽了。那么我们第六识呢，就会安立种种的名字，好来了别这些法语事。那经过了了别以后呢，啊，就由见执着。由前面的取相跟无明心所呢，所以呢心中就升起了坚决的妄见，变成了执着。好，那形成执着以后呢，自己内心寻思以后呢，还要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好，便由寻思而呢而升起了语言。那么语言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就是我们自己的见闻觉知。好，向别人讲我们自己的见闻觉知，我们自己的见解。那么就这样的呢，能升起众多言说的差别，啊，随自要欲而施设故。那么这些言说差别呢，都是由说话的人啊，依照自己的见闻觉知的经验，啊，随着自己欢喜的观点而说的，啊，同样的一件事，啊，有人从安全的考量来说，那有的人从经济，啊，来解说，那有的人呢是从政治的观点来解说，好，有的人呢从法律来解说，好，各自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不管你这些观点是什么，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都不是事件的本身，事件的本身是依他起，是你的业力显现的。好，你们在那边骗机了半天，投票投了半天，都是骗机子。所以呢，只是每一个人各自的片计所致而已。是名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啊，这个就是论文的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啊，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即于彼法彼事有自信者，啊，如果在这些法及事上安立名字来全表法与事，而后呢升起了种种言说，就认为随顺名字的安立了，就有法与事的什么字体性。小圣有一些宗派，他认为名字与法体是相称合的。随顺言说而有法体，譬如说有一个色受想心识的生命体在这边，那我们安立一个名字说这个叫做人，那我们就认为这是什么人的名字跟他所权的意义呢，跟这个五蕴的生命体是相称合的，是合合在一体的。那我们在看到这个生命体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是一个人的生命体，啊，这个人是你安立上去的。如果当初你叫人安立的时候叫狗的话，现在就是说这是狗的生命体了，所以它不是真的。如是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那如果是这样认知的话，那么任何的一法或者一事呢，它都有可能会有众多的自体性，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每一法每一事呢，只有一个自体性，啊，如果同时有两个体性的时候呢，就有自他的对立了，对，所以一法一事呢，不可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自体性，它只能有一个自体性。好，所以当我们推论出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的结论的时候呢，这个结论就与事实不相符。哎，那我们就知道呢，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的设定是错误的。好，再看论文，何以故？以于一法一事自立众多假说而全表故。好，何以故？为什么会由前面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的设定，会推论出如是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的结论呢？啊，以于一法一事自立众多假说而全表故。啊，那我们依批寻记解说这一句文。好，他举例子，如说种性，一名种子，一名为界，一名为性。如说种性啊，比如说举种性这一法为例啊，那么说它是种性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经由熏习而积极在阿赖耶识中的能生性啊。那么这种能生性呢，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能够升起诸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称为种子啊，这时候称为种子，所以说一名种子。但是呢，种子有它不变的特性啊，例如菩萨种子啊，就只能成就佛菩提；那声闻种子啊，就只能成就声闻菩提；好，独觉种子呢，就只能成就独觉菩提，啊，不会错乱，啊，所以呢，称为种性。那么没有这三种菩提的能生性呢，就称为无种性，啊，所以种性。是以这三种菩提的种子而安立成种性，好，讲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能生诸法，那安立成种子，所以这两个意不一样，就安立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名为界，这个界是差别的意思，这些种子呢可以分成六根的种子、六尘的种子、六识的种子，有十八种差别。那么从这个观点的话呢，这个种子就称为界，就称为界。一名为性，这个性是因的意思，因果的因的意思。这些种子呢是诸法的因，所以也称为性，以它是诸法因的这个观点安名为性这个名字。所以从四个不同方面呢，这个能生性这一法呢被安立了四个名字。所以这边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又举第二个例子，又如无名，一名无知，一名为痴，一名为爱。这里又举无名为例子，无名呢是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就是说不了知苦集灭道四谛，不了知佛法僧三宝，不了知业因果报，有因必有果，他不了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他也不了知。这个种了因，这个没有得果呢，他就永远不会灭，这个他也不了知。那么这个叫做没有智慧，从这里安立成为无明。所以世间人有很高的智慧呢，但是他们不了知这些呢，就说他们无明，没有智慧。那么无知呢，是因为心中昏暗而不能够知照事理，从这个观点而安立无知。那么痴呢，是从贪嗔痴这个烦恼的特性而安立出来的这个名字。那么说它是暗呢，是从心的状态，他的现在状态很低迷很昏沉，就称他为暗，从心的状态来安立的。所以呢，一个心所法，同一个心所法从四个方面安立成四个名字。 这第二个例子，如是等类皆于一法一事假想案例，如是等类，如同所举的种性及无明的例子，那么还有许多法呢，都有类似等同的状况。什么状况呢？皆于一法一事假想案例，都是在一法或者一事上面呢，有想心所从不同的方面而安立了众多的假名。若知如明有自性者，是则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若知如明有自性者，如果如同前面所说的妄执，随顺在一法一事上面呢安立了名字，而由名字呢跟他所全表的意义呢，就觉得这一法一事有自体性，是则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执着呢，那么这一法一事呢，因为被安立了众多的名字，那么每一个名字跟他的所权意义呢都有自体性，那所以这一法一事呢也应该就有众多的自体性了。就是以前面的例子来说，无明、无知、痴、爱都是同一个心所法的名字，如果安立了一个名字，他的所权表的意义就有一个自体性，那么四个不同的名字呢就全显四种不同的意义，就应该有四个自体性了。多体相违，不应道理。多体相违，无明心所呢只是一个法，只有一个自体，但是如果安立每个名字全表，它就有一个自体的话呢，那么四个名字呢全表四件事呢就有了四个自体。这个跟现实无明只有一个自体呢是相违背的，一法的体性变多了，故称多体，那它不符合现实的道理，故称相违。那么由这样子可以知道呢，我们前面的设定呢，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这个是不合道理的，这个是解说多体相违失。我们现在看这个图，这个你们那个讲义上面有图16哈。我们刚刚是以无明来解释，但是这边呢，我们就以人来解释。诸法诸事就是依他起自性就是这个人。那么随起言说就是安立假说了。这个人呢，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呢，就说这是人，对。那么随起言说就有自信的话就有偏见所知自信的话呢，那么有了这个体，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人，那么他就应该产生一个人的自信，对。那么有了人的自信呢，它是一个自体它有各种的差别所以叫做人的自信自体有分，这个分就是差别的意思。那么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张三，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张三，所以呢，照我们讲，给他一个名字，他就有自信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叫张三的自信，就有一个张三的自信。那么这个人是个工程师，所以他去上班的时候呢，别人就说，你是工程师，又有了一个名字，对吧？所以呢，又随顺呢，他这个名字呢安立了这个假名以后呢，他又产生了一个自信，叫做工程师的自信。那这个人呢，他在家里呢，他是他爸爸的儿子，所以他爸爸看到他就说，哎，儿子来，对吧？所以他一叫他为儿子的时候呢，安立了一个假名，他是他爸爸的儿子，所以呢又产生了一个自信，叫做儿子的自信。又产生了一个自信叫儿子的自信。那么如果我们前面的假说是假定是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么在一法一事上面随起言说即应有自信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一法一事上面呢，我们这边随起言说安立了四个名字，人、张三、工程师、儿子，四个名字，他就应该产生四种不同的自信，一个是人的自信，一个是张三的自信，一个是工程师的自信，一个是儿子的自信。那么什么是多体相违失呢？它只有一个体在这边， 安立了假名以后，他就产生了四种真实自信，就是变成了四个人了，变四个体在这边了。所以多体相为是一法一事，只有一个法体，只有一个自信。安立了四个名字啊，假说全表呢，就有了四个自信的话呢，数量不合，不应道理，只有一个体性嘛，对不对？怎么会变成四个体性呢？所以你执着的随顺的这个假说就有自信，是不合道理的。因为真正只有一个体性，那依着你安立了四个名字，就产生了四个真实的体性，那么在数量上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一个是一嘛，一个是四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叫多体相为识。那么由这个一跟四不相等，所以知道什么呢？在这个诸法诸事上面，你安立了假说以后呢，就执着它有真实自信的话呢，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人上面安立四个名字呢？因为什么？这个是这些自信都是没有的，都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所以才没有问题。如果这些自信都变成执着有真实自信，就是偏己所执了，好，那么就不合了，就变成有四个真实自信出来了。这个叫多体相为识啊，可以了解吧？很简单，不难。 我问一个问题， 请说。 多体那个，这个主要是要破那个偏见所执的那个自信嘛，对不对？ 对，对，它就是偏，我们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个字体嘛，它没有名字嘛，对吧？我们一给它一个名字，你就觉得说它就是它。我们刚刚讲这个人在这边嘛。没有名字的时候，我没有安立人的名字的时候，你看到他你也不会想到这个是人啊，对吧？可是现在呢，一安立人这个名字，你看到他你说哦这是人，那我说这是狗，你说 no 这是人，你绝对坚持的，对不对？为什么？你只是有一个人的真实自信产生了，但是事实上呢，并没有人的自信产生。一开始我们就安立他叫狗的话，你就会说哦狗，就产生一个狗的自信，这就是我们凡夫依名记忆，随着名字就执着他有真实的自信。好，什么叫做执着有真实的自信？有没有人能讲出来什么叫执着有真实的自信？执着有真实的自信就是说偏计所执性就是依他起性。 OK， 这个就叫做执着有真实的自信。这东西是你骗计出来的，可是你认为它就是这个事的本体，它就是一大起性。所以呢，一执着自信的时候，转过来，这两个合为一体，对吧？你把这两个合为一体了，因为你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嘛，好，所以才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嘛，你只为它们只有变成什么是一体的时候，它变成四个了嘛，所以不合了嘛，对吧？这个就叫多体相为识。那这样证明了什么？偏计所知自性不是依他起自性。我们这四个相为都是在证明这一件事情，好，就是言说没有真实自性，都是在证明这一件事情。不难吧？这样一解释就很简单。你们说要图表嘛，我们就来图表，但是不能每次都做图表，因为太花时间，太花头脑了。每次都搞图表，我都睡不着觉了。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杂体相为识，亦非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为随意假说与彼法彼事有体有分有其自信，非于假说。是故一切假说若具不具于一切法于一切事，皆非有体有分有其自性。这个是次四相为的第二科杂体相为师。这里有一件事情，先看讲义，今天发的讲义17的第一。好，好，四种相为师比较表。在批寻记哈，是分成 四科，好，我们刚刚讲了皮循迹分成四科。可是你如果按照顿轮迹，窥基法师的注解的话呢，是四相为这一大科的文呢，是只分成了三科。好，所以你看这个表，瑜伽师地论，好，分成两种，一个是皮循迹，一个是顿轮迹。啊，皮循迹它分成多体相为师，好，二杂体相为师，三无体相为师，四称体相为师。好，那么在顿轮迹呢，窥基法师呢是把它分成啊三科，第一科叫做随名多体师，第二科叫做明前无体师，第三个叫做明前深觉师。那么这个随名多体师呢，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多体相为师。那么这个明前无体师呢，就是讲无体相为师。这个明前深觉师呢，就是讲这个称体相为师。那么在这个唐朝的这一批法相中，这些人呢，他们解释这一段文的时候呢，是没有杂体相为师这一科的。所以这一段文，好，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文，他们的解释呢，只是解释多体相为师而已。好，先记到这一点哈。那么在摄大圣论呢，他讲呢也是分成三种。摄大圣论呢，第一种是多体相为师，第二种呢是杂体相为师，第三种呢是称体相为师。那么摄大圣论的多体相为师呢，跟这边的毗循迹的多体相为师是一样的啊，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呢，跟这个随名多体师的解释也是一样的，意是一样的，文是不一样，但是意是一样的。那么摄大圣论的杂体相为师呢，跟瑜伽师地论毗循迹的杂体相为师的解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解释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摄大圣论呢，它没有无体相为师这一科，啊，它没有讲到无体相为师。摄大圣论呢，还有讲到称体相为师，啊，那么跟毗循迹的称体相为师，还有顿轮迹的明前深觉师呢是一样的。所以先要了解这一点。那我认为呢，这个毗循迹把它分成四科是硬分的，是硬分的。OK。因为你把摄大圣论看它有那三科嘛，那么毗循迹里头那个顿轮迹里头又有个明前无体师嘛，所以你把它统计一下，应该有四种，可以有四种道理来讲，所以他就依的这个文呢，就把它分成了四段。所以这一段文要解释很难解释啊，因为从这个论文的前后文看呢，顿轮迹的分科是比较顺畅啊，比较顺畅。那么毗循迹呢，是应多分出了一个杂体相为师啊，但是他的解释又不同于摄大圣论的杂体相为啊。而摄论的杂体相为的解说呢，去查呢，应顺法师跟王恩阳居士的注释是相同的，好，所以他们认为杂体相为应该是像摄大圣论那样解释的。那么师父第一次啊，2000年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是依照摄论的义来解瑜伽的文，所以呢就不顺畅。好，所以2000年那一次解释这一段文的时候就不顺畅。同时师父自己也在那边说了，说他不同意毗循迹的注解。好，这是2000年的讲解的时候。那么师父第二次2002年讲解的时候呢，他就不用第一次讲解的方式了，而是直接依照瑜伽的文来解义。那么在这样子呢，在依文解义方面呢，和顿轮迹的慧景法师是相同的，但是呢结论是不同的。好，师父从这边讲解释以后，他的结论跟慧景法师的结论是不同的。好，我们刚刚讲过了，慧景法师他们这一批唐朝人，他们认为这边都是在讲多体相为的，根本没提到杂体相为。那师父解释到这边以后呢，他就从这个解释呢，从下面的解释呢，得到了说这个是叫做杂体相为。好，我们等会会讲解。好，所以结论不同。 所以这样子呢，解释杂体相违跟社论解说杂体相违就不同了啊，这种讲解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这里讲解呢，第一个先依照师父在2002年的讲解来说明杂体相违啊，再依照第二个呢，依照社论的意义来解说杂体相违啊。所以我们杂体相违有两种解说方法。那我们先依师父在2002年的讲解说明啊。亦非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那么前面讨论多体相为师的时候呢，论文的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是以于一法一事致力众多假说而全表故啊。意思是说呢，如果随顺言说而有自信的话呢，那么在一法一事上面安立了众多的假名啊，则应该会有众多的法体产生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解过了。那么这一句论文呢，本来是为了破斥多体相为而说的啊，但是呢，当你这样说了以后呢，会恐怕有人会什么会误会啊，以为论主说这一句话呢是什么呢？说这个以于一法一事致力众多假说而全表故，以为论主是肯定了于一法一事安立众多名字呢，就会有众多的法体升起，所以呢说亦非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来遮止他人的误解啊，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这句论文的意思是说呢，也不是安立了众多假说全表一法一事呢，那么那一法一事呢就决定有众多的法体可得啊，那么这就完全否定了随顺假名安立啊而有法与事的法体升起的想法啊。跟大家提一下，我在讲解这种法义的时候哈，我会不自觉的会越讲越快，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我说的越来越快的时候告诉我一下，就是影响到你们的时候告诉我一下，我会降慢速度啊。为随意假说于笔法笔势有体有分有自信，非于假说啊，这个是解释杂体相为师。为随意假说于笔法笔势有体有分有自信啊，就是假设随顺我们在这个笔法或者笔势上面呢安立了一个假说名字啊，那么呢就表示呢有笔法笔势的体啊，体是体相的意思，有分呢就是分是差别的意思啊，每一法的体相跟别的法他法的体相不同啊，不同就是有差别了，体相不同呢就称为有分。有自信就是说每一法呢又有它自己的性质，所以每一法升起的时候它有一个体相，这个体相跟别的人不一样，跟别的法不一样，就叫做有分有差别。那么这一法呢这个体相呢它又有它本身的特性，叫做有自信。譬如说无名，无名有它的体相，那无名跟智慧啊是有差别的啊，那么他们的性质也不一样，所以叫做呢无名有他的什么有体有分有自信啊，智慧有智慧的有体有分有自信。非于假说啊，其余的假说名字呢当你安立了以后呢也有他自己的体相啊，他的体相跟别的法呢又不一样，所以也有差别，而它的体相又有自己的特性，所以有性质啊，有自信，和前面的笔法笔势的体相差别与特性呢都是不同的啊啊，譬如无知啊、痴啊，还有暗呢，都应该有自己的体相差别及自信啊，并且他们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合道理啊，如果你认为安立了假名就有自信的话呢，那么就不合道理了。那么讲解到此呢，师父的解说和顿轮寂慧景法师的解说在法义上面是相同的啊，解释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慧景法师呢有以上的解释呢就结合下面的文呢得出结论啊，因此一法一事只有一个体相啊，只有呢差别呢只有一个体相，只有一个自信啊，它跟别法是有差别的，但是呢一法一事它只有自己的体相 很自信。所以由随顺众多言说而有众多自信呢，是错误的啊。这个立论，这个设定是错误的，并不会由一法一事啊，由于安立了众多的名而生出众多的自信啊，这仍然是属于多体相违的讨论啊。所以在顿人记中呢，只有随名多体师而没有杂体相违师的分科啊。那么下面我讲解师父所说的杂体相违。师父也是这样讲哦，刚刚的解释也是这样子。那么怎么说杂体相违呢？就无明心法呢，只有一个自体相啊，只有他自己的相貌啊，所以他有跟法别法不同的差别，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自信。那么现在出现了四个不同的体相差别自信。好，我们说无明安立了四个名字嘛，无明、无知、痴、暗啊。那么现在呢，你变成众多体性出来了以后呢，那请问这四个体性哪一个体性才是无明这一法真实的体性，才是无明这一法真实的自性呢？如果说要将四个不同的体相你把它合一起，说啊，它只有一体，所以你要把这四个相给它合在一起的话呢，成为无明的自体呢，那无明一法就变成混杂了，把四个字体混成一个字体了，所以混杂了，所以叫做杂体相违。所以多体相违是在法体上的数量上讨论，而杂体相违是在法体的性相上面讨论。好，这样讲。是故一切假说若具不具，于一切法于一切事，皆非有体有分有其自性。那么呢，从前面多体相违师跟杂体相违师的讨论呢，就得出了这一个结论。是故一切假说若具不具，什么是具，什么是不具呢？我们在诸法诸事上安立种种假说，是一切假说。那么有的一法一事呢，被我们安立了众多的假名啊，譬如我们前面举的无明的例子啊，在无明一法上面安立了无明、无知、痴、暗啊，这众多的假名。那么这是具，一法一事具有众多假名的意思。那么什么是不具呢？有的一法一事只被安立了一个假名，所以它不具有众多的假名的意思。好，这是具与不具的意思。于一切法于一切事，皆非有体有分有其自性。那么不论一法一事被安立了众多的假名，或者是他只被安立了一个假名，这一法一事呢，他只有自己本身的离言的自体性。Okay， 这些假名言说啊，依止法啊及依止事的自性而安立，而认为他们有真实体性的话呢，他们的真实体性呢有吗？没有，他们只是言说或者文字而已，他永远不会有法语式的真实自信，就是假说自性永远不会是诸法的真实自信。但是由于我们有无明啊，无始以来我们的心在名字上面分别的时候呢，总觉得由名所生的意觉啊，也就是假说自性呢，就是诸法诸事的真实自性。那么这个就是片计所执性。这个是师父在2002年讲解杂体相违师的解释法。那么师父在2000年以社论义来解瑜伽的文呢，那么因为自己师父自己也觉得不顺畅啊，所以在2002年就不再采用了啊，这边我们就不解释了啊，不重复解释了。那么批寻记的注解跟师父呢2002年的解说方法是相似的啊，相似不是相同啊。那么为什么师父不同意他的解说呢？因为批寻记呢在他解说的时候呢，他认为在杂体相违师中的假说是指不骗一切言论啊，如果你看他的解释的话，他就指的是不骗一切言论。不骗一切言论呢是六种言论之一啊，一共有六种言论，假说言论有六种，那不骗一切言论是其中之一啊。你可以去看文所成帝啊，临本16卷4页。但是呢，从前面的分析啊所得结论知道，一切假说都没有法语式的真实自性。而批寻记只举出来不骗一切言论，所以容易让人误会， 那其他五种言论呢是有真实自信的，好，所以不同意他的讲法，就是一切的假说都没有诸法的真实自信。好，我们请看这边哈，这个师父的杂体相违跟多体相违前面的解释是相同的，就是这个诸法诸事呢，这个一他起自性呢，这个人在这里啊，你随起言说安立了人、张三、工程师、儿子这四个假名，然后呢因为你执着他有自性嘛，啊，随起言说就有自性的话呢，就产生了人的自性、张三的自性，啊，第三个工程师的自性，第四个儿子的自性。那么呢一法一事上面随所安立的四个名字就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自性，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多体相违是说这个数量上面只有一个，你这边变成四个，所以不合。杂体相违是什么意思呢？好，那现在产生了四个自性，你告诉我哪一个自性是这一个法的真实自性？多了，它杂了， OK， 体性变杂了，四个体性出来，哪一个是真实自性？那你说这四个都是他的真实自性，这个四个遍地所知都是这个一他起自性，那他只有一个自性吗？你就必须把这四个自性混合起来变成一个一他起自性，那这一个一他起自性就具有四种什么自性的混合体，这不合道理。如果是假说自性，如果知道它是假的话，那就合道理，但是因为是执着真实自性，就变成不合道理了。那么在这个什么法的体相上面，性相上面来说呢，就叫做杂体相违失，这一法的体性什么变成混杂了，变成四个法的体性混成一个法的体性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执着遍及所知自性就是一他起自性。所以说呢，杂体相违失，在一法一事只有一个法体，只有一个自性，安立四个名字来假说全表的话，即有四个自性，那么法体就杂乱了，不应道理，啊，因为法体杂乱这个观点叫做杂体相违失，啊，这是依照瑜伽的文来解义，对，所以多体相违失是在数量上面讲，杂体相违失是在什么？是在体相性相上面讲， OK， 啊，这个是瑜伽的解释，杂体相违失跟多体相违失。那我们再依照摄大乘论的意义来解说杂体相违失啊，请看讲义17-2。摄大乘论杂体相违失，啊，摄大乘论文，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从名不决定呢这一个观点来解说杂体相违，啊，这个是摄大乘论的论文，啊，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的著作，啊，看下面的注释。唐世亲释，啊，这是唐朝玄奘法师翻译的世亲菩萨的注释。又名不决定，以意取身与九意转，若执名意同一相者，多意相违，因同一体。好，用名不决定，同样一个的名字呢可以表显众多不同的所权法，所以能权的名称呢不是指权表某一个特定的意，这是名不决定的意思。以意取身与九意转，那这个是举例说明了，譬如取这个音声呢，它代表的语言或文字呢可以全表九种法意，啊，转就是全显表示的意思，啊，取呢这个字呢可以表示第一个，它可以是表示鸟的名字，啊，这种鸟呢就是像老鹰呢，鹰隼这一类凶猛的飞禽，啊，叫做取。那么呢它也可以呢第二个意思呢，它也可以全表鸟类向左看向右看的动作叫做取。那么第三个呢，它也可以全表一种古代的兵器，啊， 一种矛有三个刀锋，叫做渠。那么呢，第四个它也可以全表姓氏，啊，有人姓渠吗？哎，所以等等呢，它一共有九种法义。啊，我查字典查不到九种，可能我的字典比较差一点。啊，但是呢，这边所呢，在那个时候呢，啊，世亲菩萨的时候呢，渠身呢可以有九个意思。好，不是只全表一个特定的意思，所以说名不决定，名字不是决定只全表一个意义的啊。若执名义同一相者，啊，如果执着能权的名跟所权的义啊是同一体相，啊，那这就决定了多义相违啊。多义是说渠字呢有众多啊，有九个不同的意思。如果随言说所全表的义就有真实自性，那么渠字就有九个不同的字体性。那么相违就是这个和事理不合的，所以多义相违。因同一体，因为执着能权名义所权义呢是同一体相，那么渠字呢只是一个名，它应该只有一个体相。那渠字的九义有九个字体性，那么这九个字体性要合并为同一体相，就成为杂体了，所以不合道理，称为杂体相违师。这个是摄大圣论杂体相违师的解释。请看这个图十七，啊，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图十七，啊，摄大圣论杂体相违。能权的名，啊，这个归字，啊，所权的义，那你执着呢，有了这个能权名呢，它就表示的所权的义呢就有自体性，对吧？我们刚刚讲说随着这个假名就有什么自体性嘛，那这个假名它所权的义就有了自体性。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归字呢它全表的义，好，我们说是四种来。第一种，这个归有动物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执着它的自性呢，就会有一个叫做动物的自性。好，第二个，这个归呢有长寿的意思，所以你执着它有自性呢，它就有长寿的自性。第三个，这个归呢有货币的意思，那你执着它有自性呢，它就有货币的自性。这个归字呢又有畏缩的意思，好，归缩吧。所以呢你要执着它有自性呢，就有畏缩的自性。所以一个名它全显了四个义，那我们执着它有真实的自性呢，就应该有什么四个真实的自性出来，是不是？好，所以呢杂体相违师，如果执着名义决定是同一相者，这个名跟义只有一个相，那这个体也就只有一个了，对不对？那四种自性应该同一法体嘛，应该是只有一个法体嘛，那么法体就杂乱了，四个自性怎么会变成一个法体呢？所以不合道理，对不对？那这是摄大圣论解释杂体相违师，跟前面师父那边瑜伽的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呢？瑜伽的解释是从什么？是从诸法诸事安立言说即有自性，也就是说他说这个一个言说呢就一个自性，啊，一个言说就一个自性，一个名字有一个自性。那现在呢瑜伽的意思，那个摄论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个言说呢它不是只有一个自性的，一个名字可能有好几个意思，所以它就有好几个自性出来。所以这边应该画一个什么乌龟，对不对？有一个乌龟的一他起在这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能权的名叫做龟。那这个龟呢它有四种意识，所以就产生了四种自性。那这四种自性并不是这乌龟的体性，并不是这一他起的乌龟的体性，对不对？所以呢杂体相违， 这是从性相上面讲，因为什么？它只有一个乌龟嘛，那你现在四种体性你把它混在一起，杂体了，因为你认为他们是什么？这个只有自信的遍计所知自信就是这个依他起自信，所以杂体相违就破掉了什么？破掉认为遍计所知就是依他起性的妄执，偏掉这个妄执。所以当别人来跟你说三道四的时候，你听进去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是遍计所知，并不是那件事的真实体性，对吧？譬如说别人来讲说，哦，昨天我们吃的水饺很好吃，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水饺已经被吃掉了，已经没有体性了，那这句话并不代表那水饺的体性，对，可是一说你流口水了，如果你喜欢吃水饺的话你流口水了，什么？你执着它有真实体性，对不对？那这个人来跟你讲说啊，我们未来会有幸福的生活，错了，未来是什么？依他起，是我们业力决定的，他不能提供未来给你的生活，他不能保证，所以不要被什么政客骗了，他们只是描绘一个话给你，那个是什么？遍计所知，你要相信了你就什么堕入了遍计所知，你是什么活在依他起上面的。但是我们总以为我们活在什么，我们总以为那个遍计所知就是依他起。好，那你说当下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当下，哎，这位同学就在这边，对不对？你说，哎，那这是真的吗？好，我说这位同学，对不对？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的吗？真有一个同学在吗？错了，我说这位同学的时候，如果我手往这边伸一下就是那位同学了，是吧？就不是这位同学了。所以这位同学这四个字并不代表就是他的体性，即使当下这样子讲也不是真实体性。所以我们讲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我们的真实体性，就是一句空话而已，就是一句空话而已。所以讲过去讲未来讲现在都是一句空话而已，而你要认真了就堕入了遍计所知了，你要认真了就堕入了遍计所知。那遍计所知怎么样？我们以前讲的怎么样？心回阿赖耶识嘛，对不对？宣称阿赖耶识为种子嘛，就等因缘和合而成的时候生出来是什么？依他起自性嘛。所以依他起自性是什么？是由遍计所知熏回去以后，这以后生出来的。可是因为我们遍计所知里头有执着，所以是杂染的种子生出杂染的自性，杂染的依他起自性。那因为是杂染自性呢，我们又没有智慧，又认为它，又把它当真，又以为什么这个依他起自性是什么？是真实自性。好，我们又以为我们遍计的是这个依他起的真实自性，又进入遍计所知，又熏回去，就是生死流转，这样就生死流转了。所以唯识是从这个观点，从这个观点来说什么生死流转，从思想的颠倒来说什么生死的流转，它不是从当体那一法的啊，就是缘起法的当体的那一刹那，它没有自性，没有自然生起性来讲啊，它不是从那个，主要不是从这个观点，它是从什么？从遍计所知没有自性来讲，所以它跟别的中的讲法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到后面我们讲了就知道了，我们一切的生死流转都是由这些分别来的。现在稍微提一点好了，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心里没有去想这个语言文字的话，那我们去造的这个业熏回去的业强不强？不强，因为你不能分别嘛。所以像猫跟狗他们那个不善名言者，他们造的业不强， 那我们讲有的人他可能有点那个心智障碍的时候，他的心智比较弱，那么他造的业也不强，因为他的名言有限。可是当我们的心在名言上面一直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造的业就很强。为什么？谋而后动，对不对？同样杀人，谋杀比什么误杀或者是随机杀要强，这要重，就是当我们经过片剂这些名言的时候，我们的分析能力是很强的。有寻死的时候，这个名言熏到这个是主要未来我们生命体的什么升起的种子。刚才讲到八分别的时候，我会画个图给你们看。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熏回去未来生命体的种子。所以人得到人生很重要啊，因为你要解脱要靠这个人的思维力。不过提到这边，好，我们今天的课大概讲完了嘛，来做一个调查。各位，你们认为你这一生死亡以后有把握去极乐世界的请举手。好，没有吗？好，没有。好，第二个，如果你认为你这一生结束以后会下三恶道的请举手。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好好，也不多。好，那如果说不去极乐世界也不下三恶道，那你认为你会得到天的果报的请举手。好，也没有。好，对，禅里面有人，不过这个做好事也可以升天嘛，对不对？欲界天嘛。好，没有。好，那所以大部分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未来还是做人嘛。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讲了嘛，你们又不下三恶道，你也不去极乐世界，然后你又不上天，你未来就是做人了嘛，对吧？所以我们推论就是各位就是未来就是还是要做人嘛，对吧？好，那如果各位下次做人的时候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会是佛教徒吗？我看不一定。那不一定，对吧？就算你是佛教徒，那时候佛教是什么样的状况还不一定，还不一定。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各位既然决定还要做人回来的话，那么，请你现在好好的学习佛法，因为你下一辈子可不见得碰得到了。OK。你下辈子不见得碰得到啊。啊，如果说你要学习禅定的话也很好，你学习禅定可以到禅天去，好，禅天叫什么？长寿天嘛，对不对？寿命很长，长寿天是什么？ 八难， 八难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呢，做人是不错，但是呢，做人要学习佛法，你才有什么解脱的机会，要不然就没机会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调查完毕，知道各位大部分是要来做人的。好，也没什么问题，今天讲的课没什么问题。 老师，你刚刚讲到说下辈子不一定能碰到佛法，那下辈子不一定能碰到佛法，那这辈子干嘛要学？对不起，我当然是还是要学啦，但是 这辈子学佛法不是为了下一辈子，学佛法是为了解脱。 那解脱有这么容易吗？ 解脱不是这么容易，但是呢，你不去累积的话，永远不能解脱嘛。哎，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今天不做，你明天还是得做。如果你要解脱的话，你总是要做的。对，那晚做就不如早做，因为你现在碰得到。那下面呢就要进入什么无法的时代，法灭了。 对吧？法灭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成就呢？怎么学习佛法？然后那个时候只有什么人可以？就是现在学习很好的人，他修行到一个程度了，他不需要别人指导了，他那个时候他可以解脱。要不然就只有等到什么弥勒菩萨来。那你现在又不好好学，以后又不见得有机会学，弥勒菩萨来的时候你做什么？又是做听众嘛，又听一听，然后又没解脱，对，然后又在这边轮转。对，所以现在碰到佛法的这个机缘很好，就要什么把握这个机缘，好好学习，要拼命的熏，努力的熏，把这个力量增强。你即使碰到佛法了，不要讲碰到佛法，你就又变成佛教徒了，你天天去拜忏，对吧？天天发心做好事，受八关斋戒，好，受八关斋戒下一次升哪里？升天，升天嘛，欲界天嘛，对不对？还也是欲界天，也是长寿天呢。所以解脱的方法你要学到，要掌握住。如果不掌握这个解脱的方法，一直在那个门口那边磨磨蹭蹭，就是名为佛教徒嘛，就是这样子啊。因为真实意你不了解啊。佛法它不共于外道的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啊。外道也有禅定啊，外道的禅定不见得输我们呢。佛以前的两个外道老师，一个是什么？是禅，一个是无所有处定。好，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一个是色界定的头，一个是什么？无色界定的顶。但是不能解脱。那佛是怎么解脱的？最后是悟入了什么？真实意才解脱的嘛。那现在如果碰到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就希望大家多把时间放在这边。刚刚讲过，你不如理思维，你就是什么？就是无意的思维，就是偏激所致嘛。那熏的是什么？生死流转的种子嘛，对不对？那你熏了生死流转的种子，你说我不要来生死流转，可以吗？不可以嘛，是不是？那你想到这里，你还去逛街吗？你逛得下去吗？对不对？你是想到这里，你还要去弹古筝吗？弹古筝下次来还是一样啊，生死流转呢、啊。但是说你学习了佛法，你就可以去弹古筝了。所有一切音声毕竟空寂，没有自信，所以你那边弹的时候就是没有自信。那你弹古筝就是什么？练佛法。但你这个道理不懂，你不去深入，那没有办法的。你以为看一个要义你就了解了吗？哎，心经有多少人读过心经以后就开悟的？我看很少。心经是般若的什么要义？好，再往前推，金刚经多少人看了金刚经开悟的？我看也不多，六祖慧能，对吧？我们有吗？没有。所以你不去广泛的学习，不去深入，在广泛学习中你就一遍一遍的熏，一遍一遍的熏，然后你才能深入，从这边才能深入。所以不要觉得说哦很苦哦，你看这个东西都是语言文字嘛，什么呢？又这个东西多体相为、杂体相为、无体相为，这些这个学了有什么用？没用嘛。不是，这个就是思辨的能力，你学了以后你就聪明一点，别人就诓不了你，是吧？你的思维力强了，别人要骗你，你就不容易被骗了。我们通常被骗就是什么？没有思维，就被别人诓了。对，政客讲一个描述一个梦，你就跟他走了。I have a dream, OK, 我有一个梦，你就跟着他的梦想走，就他是死掉了，你的梦在哪里？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什么？言行大家都什么都改变了，整个世界就改变了。那别人不愿意改变的时候，改变自己。 不，大家都愿意改变自己，这个世界就好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大家都愿意改变别人，是不是？都很好心的去劝别人要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哇，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自己呢，都很吝啬，都不愿意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学习。所以都是什么？都是菩萨道，对吧？为了众生牺牲自己嘛，不是菩萨道吗？ 请问法师，就是你今天讲到这个多体相为师，杂体相为师，就是这个体，这个本身它指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世间也能够去理解说，张三是这个人，在这个公司里边，他是工程师。可是就张三的父亲，就他来说，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就是误入，这也是随顺世间的绝慧啊。可是这能够远离这种偏计所执的问题吗？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个体，多体杂体，就是他这个体到底所指的是为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一个样的一个状况，值得这么去提出来啊？就想请问这个事情。 是这个体是什么？抱歉，我们再怎么讲都讲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碰不到，那是依他起，在有为法他的体是依他起，无为法的体是什么？缘成实。所以这个体是什么？不知道，只有圣人的智慧才能知道这个体是什么。我们现在凡夫的智慧呢，只能依名记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假了一个名字，说这个叫依他起，它有一个体。OK， 这是缘成实，它有一个真实自体。那么它是跟别的法不一样的，好，这边叫做有分有差别，好，它有它的特性，好，有为法是无常性，好，无为法是常性，所以它们的特性也不一样。那只能按照这种语言文字跟我们讲，我们按照这些语言文字呢升起觉慧，好。那么这样的觉慧呢，是属于佛法的觉慧，因为心在这边活动的时候呢，就不会在什么生死流转法上面去思维。好，你刚刚说张三做工程师，他是他爸爸的儿子，这个世间即生真实的觉慧，你寻起这些东西，那么就是生死流转。因为什么？你只说他有假作自信，因为有无明的关系，你没有去对治那个无明。那现在跟你讲这些呢，佛法呢，它是告诉你什么？安立了假名来告诉你说什么是无明，让你大概有点了解。然后你知道这样思维的时候呢，你心里会出现一个相貌，那个相貌不是思维生死流转法会出现的相貌，就是利用所缘境来控制我们什么能源的心。当我们的心在世间的假名上面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能源心就是依他起。你何时看过你自己的自心？没有吧？你看过的，你去想你的心的时候，也只是想你心所显现的那个心的相貌，它又变成一个所缘境，你永远看不到你的能源心。对，所以呢，我们只能以境来影响这个能源心，所以安立什么佛法的假名，然后在这些假名上面思维的时候呢，它会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起一个清净的作用，它有对治杂染和什么生死流转的那些杂种子的作用，所以它有这个作用在。那么你依照这个影像，这个所缘境在心中显现的影像去让它持续的显现的时候呢，它最终能够引发什么根本无分别智的种子，它有这样的作用。好，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呢，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在。 跟学习世间法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一个是讲无明，一个是讲智慧。好，所以熏出来的也不一样。好，是这样子。请讲。 我是有一些感想哈，我不晓得跟这样讲出来，跟这个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对应？因为先前师父讲的就是我们在成就这个无分别智之前哈，就是要有学习佛法成立这个法术智啊。那我就思维这个名相哈，就是感觉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佛法安住在自己的心里面哈，来取代掉我们很多的这个世间的想法。那因为最近就正好有一些这样的思维哈，就是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哈，我们对什么事情有在意，我们才会把它拿到心里面，它才会成立一个影像。那我们放到心里面什么东西，假设我们在意佛法，我们会把佛法放在心里面。那我们看世间的人可能常常会在意的是男生就会觉得说哎，我有没有成就，我到底有没有被世间人看得起，赚钱赚得够不够。那女生可能就认为说我到底有没有人爱我，我得到爱情没有。我想男生最怕就是被问这个，或者被女朋友问说哎，你爱不爱我，常问这个问题，或者说爱，那你爱我多少，爱多少，这个恐怕很难答。他说好，你答不出来，那我问你好了，假如我跟你妈妈都掉水里，你要先救谁？干脆就举题目给你。他就是，那我们男生通常会想说，那你定义看看好，什么叫做爱，怎么定义出来这个名相哈？因为他把这个字常放在心里，这常常在对他做定义啊。那好，假设要套这个名字叫做爱住字，他就把爱放在自己心里面啊，住在心里面，天天就是思维他。那我到底有还没有？我到底成立了没有？然后就问，那我们也是，我们要是对佛法有兴趣啊，会认为它重要，我们就会把佛法放在心里面去成立它。什么叫做我，什么叫无我，啊，那慢会这样去思维。所以对这个名，其实是因为它，我们认为它有意义，它才会去注意它，才会去注意这个名相。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去了解名跟义的差别，其实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啊。有个笑话讲，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可不可以意思意思说一说？那三个意思都不同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多底相违哈，杂底相违，类似像这样，或者说这个小弟不才，区区莫学我啊。今天来拜访这个尊上啊，小弟不才，区区莫学我，都是我啊。那你要需要这样讲吗？你不用把那么多字合在一起讲啊。把全部的体相砸在一块讲，那就是我嘛，但是假如全部砸在一起讲，那就是多余了，拉扎讲一些，抱歉。 好，那个跟各位讲一下，那个你们爱的是什么东西？你们爱的东西不是你太太，也不是你小孩，你爱的是你心中那个影像。你自己在心中创造出来的你太太的那个影像，跟你小孩的那个影像，这个是你爱的东西。因为你根本见不着你太太长得是什么样子，因为她的一他起你根本圆不到，你小孩的一他起你也圆不到，所以你从来没有认识过你太太跟你的小孩长得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你所爱的完全是你心里头去骗记的那一个影像，你创造出来的太太跟你创造出来的小孩，这是我们爱的东西。我们爱的是什么？片剂所致，根本不是依他起，因为我们见不着依他起。 我再问一个问题， 嘿， 就是今天谈到这个多底相为师跟那个杂底相为师啊。 我是想请教，因为我看一下那个前面的那个科判，这个是在谈说 是一种遮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离言之心吗？ 是， 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遮的时候，这个多体相为师跟杂体相为师，会不会有一种属性的人，或者是说像我们这些凡夫，他会比较绕在这个地方？否则他为什么会举这样子的例子来谈？ 对，他举这些其实就是刚刚讲，这四相为都是对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片剂所执当作依他起，我们缘不到依他起，可是我们老觉得我们心里想的那个就是世间的实相，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是真实的，老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也就认为世间就是这样，但世间不是我们想的这个样子。所以他这四相为就是一直告诉你什么，你所寄着的这个自信不是依他起的什么本质，不是，是你自己寄着的。所以同样一个名字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片剂所执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造的业的力量就不同。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呢，都不是那一个什么依他起，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看任何一个人，我站到这里，你们每个人看到我，每个人那个看到的我都不一样，在你显现在各位心中的智道法师都不是同一个智道法师。你们说你对我多么的恭敬 come on， 那是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说你对我多么讨厌 come on， 那也是你自己想的。Who cares？ OK， 因为那都是你们自己想的嘛，对不对？你再帮我想伟大一点，我变圣人了。我是圣人吗？我不是圣人嘛。对，所以要符合本质，但是我们不知道本质是什么，都在我们的片剂所执里头什么，在那边计较嘛。这件事就是这样子了，都在我们那边计较嘛。那好，因为看不透就开始什么行为失控，对吧？因为看错了嘛，所以做的行为错了，行为失控。那行为失控的结果是什么？就造作生死业嘛，对不对？造作生死业以后就熏拉了，又是流，又是下一辈子又来了。各位不是要做人吗？下辈子又来做人呢，对不对？好吧，今天就答到这里了。